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赵明站起来，看看四外无人，把门带严了，压低了声音。张队长，夫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送来，而且千叮咛万嘱咐，要绝对保密。你没看我这不化着妆不来的吗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我不用详细解释了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，您自己去理解，您自己去领会。总而言之呢，夫人告诉我，您要得便去一趟奉天，千万到将军府，夫人盼望着跟你能再见一面。赵伯林明白了，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呀。不过他明白是明白，也有糊涂之处。他心说这玉美人那是将军的夫人，一品诰命，那俨然就像国家的皇后差不多少。他怎么能看得中我呢？我无非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土包子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人家金枝玉叶呀，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？难道对我爱上了？可是张俊斌又一想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，这玩意儿可也背不住啊。哎，他忽然又想起来了，玉美人三夫人给自己金子不要，给银子不要，给其他赏赐不要。后来玉美人在胳膊上撸下一只翡翠镯子，非给我不可，我要再不接受，他要把镯子摔碎。至今这镯子还在我身边保存呢。难道说这是定情之物不成吗？张作霖好半天没说话， 低头想这件事，赵明说话的，赵队长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把这事儿也办成了，也见着您了，你也看见这封信了。夫人说，还希望您给回封信，让我捎回去。事不宜迟，您赶紧给写回信吧。 这好吧，我大哥，我这两下子你清楚，你代替我给写封回信吧。孙烈臣也明白怎么回事了， 这封信怎么写呀？他为难呢。 兄弟，那你的意思，我怎么给写？ 哎，你看着办吧，爱怎么写怎么写。 那好，我按照我的意思写了。 对对对，你写吧。 孙烈臣那么大的学问也难得够呛，在屋转了好几圈啊，错这词儿。后来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儿。队长，我给你念念，你看行不行？ 念吧。 你怎么回信的？两个不应该相爱的人，就应该打消杂念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你看我写这怎么样？ 不，重写重写，这哪行？不像话。 孙烈臣心说，你看你不叫我随便写吗？你跟夫人这事儿胡扯，真要有这种关系，你找倒霉，不但你这条命保不住，给我们赵家庙所有的弟兄带来非灾横祸。如果叫奉天将军曾琦知道了这件事，还好得了吗？你口口声声咱们将来要受招安，要走正路，要投靠大清国，拿这三夫人当垫脚石，我们升官发财，可是你自己要把这一切都毁掉啊！奸情出人命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所以我才写了这封回信，斩断夫人这种痴想。你看张作霖还反对，孙烈臣没办法呢，提起笔来，哎，又写了一封信，写完了递给张作霖，兄弟，你看看这封怎么样？ 哎，你别叫我看了，你给我念念吧。 错误的爱情，错误的爱，万缕情丝，一刀两断。 这词儿怎么样？ 嗯，不行，不行，不好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孙烈臣气得把笔放下了。那你自己写吧。我这能耐就这么大了，可你什么意思我都糊涂。张作霖把孙烈臣拉到里间去了，背着赵明，压低了声音，大哥，信不能这么写呀。为什么？您想想，现在三夫人对我已经有这种邪念，话翻回来说，这也是好事，我们正好利用他这种想法，让他给咱们办事儿。如果他在将军面前多进美言，非逼着将军招安咱们，这个事儿就进展顺利。相反的，将一事无成，我跟夫人半点这种想法都没有，天地可见， 我要有这种痴心妄想，我他妈挨枪子儿。所以呢，咱们就来个演戏。你写的呀，似露非露，哎，含蓄着那么一点儿，代表着我呢对他也有这种感情，但是呢，还别叫他太明显了，你错这么个词儿，让他心里头说凉还没凉，说开锅还没开锅，就这个劲儿。啊，这么写呀、啊？我理会错了。那好吧，我就照你这意思瞎编吧。哎，瞎编也行。孙烈臣第三次把笔抄起来了，下笔就写：一日分别一日深，好比孤雁宿寒林。两地相思何日了，但愿玉人明我心。玉人就指三夫人说。张作霖巴嗒巴嗒滋味，你再给我念一遍。又念了一遍。行行，就他吧。那落款写你的名字，哎，对不对？那可不行，你看人家多写的巧妙，勿忘我。哎，你这个落款写个孤独者，我非常孤独。孙烈臣也乐了，你先写孤独者，把这封回信叠吧叠吧，也学着三夫人那样，弄个蜡饼把它包在里头，烤一烤，融化里头一包，跟蜡丸似的，递给赵明。张作霖一笑，大人麻烦你了，把这封书信捎给夫人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张雨婷、孙烈臣，我手下的弟兄对夫人感恩戴德，莫齿难忘，上夫夫人多多保重，如果有的机会，我一定到奉天将军府给他老人家问安，顺便再告诉他相见有日。哎，好了，记住了。你等等啊，张作霖叫孙烈臣出去，从那地窖的库里面取出十只好山参。这山参都500年以上的，长得眉毛胡子眼睛，就这玩意儿是大补啊，他从九只手于毅那儿抢来的。那么于毅呢，是从达尔罕往那儿抢的。把这十颗老参包好了，交给赵明，说你回去上呈夫人，这是代表我一点心意。另外又给赵明拿了文银1000两作为答谢。张作霖挥金如土啊，那叫1000两银子，赵明自然是喜欢。草草的吃了顿饭，赵明说，我可得走了，夫人等我的回信呢。张队长，你说话可算数，有了机会千万到将军府去，甭找旁人就找我，没有不知道我姓赵的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赵明起身告辞，等把他送走了之后，孙烈臣问张作霖，我兄弟，我你究竟怎么打算的？嗨，大哥，你这人念书念愚了，这就叫铁拐李八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凭着姓赵这小子，我没法把事儿公开了， 这夫人是吃饱了撑的，撑得五脊六兽，好难受，也就是闺房难守的意思。你想想，你和唐娜那个老家伙今年快七十了吧，他才多大，他才二十来岁，小模样长得也好看呢，比他孙女还得小，老夫少妻，他能满意得了吗？所以他那心呢是挺难受的，见着年轻少壮的人自然就喜爱，牵着班弟兄救了他一回，可能他见着我平头正脸五官端正的，印象比较深，下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可干，胡思乱想也不怎么的把我想起来了。这就叫赵明给我送了封书信，没事逗咳嗽，如果我真要去了呢，或许的开开心解解闷，开心解闷之后一脚把我给蹬开。他们有钱当官的家里不都这么回事吗？既然他想逗咳嗽，那咱就逗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另外，大哥你还不明白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那一定能见着面。一旦奉天将军府我们有什么事儿，他不也能给说成话吗？你不得罪他，叫他有一种念想，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要说兄弟我想入非非，想如何如何，我那不成了王八蛋了吗？ 这么回事，这我明白了。 高兄弟你真高，哎呀你说的不假呀，这有钱的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他也不知道想点是什么。赵伯林说，大哥你知我知，这件事别叫旁人知的，他不理解呀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对我张作霖就小看了。当然了，我替你保密，绝对不对别人说。两人在屋里谈论这个事儿呢，张作相一推门进来了，队长。张作霖一看，赶紧起身让座，大哥坐下吧。咱没说过吗？张作相是张作霖本家的一个哥哥，比张作霖的岁数大着五岁，此人老成赤壮，现在拉着手下的一百多人，带着穆怀义、小老虎张凯，全都跟张作霖兵合在一处了。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，在保险队当中除了孙烈臣之外，他就器重这张作相。张作相坐下了，兄弟，我那边来了俩朋友，你看你是见见好还是不见好，是吗？干什么的朋友？哎，说起了话长，我爹不就是瓦匠吗？想当初我爹收了不少的徒弟，来的这俩人呢也是其中的，感情跟我们家处的不错，一个姓冯叫冯超，一个姓冯叫冯群，这冯氏弟兄可谓孝子啊，我爹最喜欢他们了，所以从小呢我们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，到了后来他们也成家立业了，各干各地。哎，我一说起来就难受，恶国大鼻子在这此地横行，这哥俩有一次到黑龙江去干活去了，结果恶国兵闯进他们家去了，把他姐姐他妹子都给糟蹋了，把家里东西抢劫一空，他娘 悲愤过度，悬梁自尽。等这哥俩回来一看，家破人亡啊！跟乡亲们一打听，这才明白真相。俩人疼的都疯了，把锯也折坏了，把凿子也撇了，俩人起誓发愿，非要给这一家人报仇雪恨。那会儿我还没拉柳子呢，这哥俩一气跑到朝阳嘎达营，投靠了海沙子海光远。到那之后，他们当了胡子了，决心拉起一只柳子回来给一家人报仇。一晃去了多年，没有消息。哎，今天突然来了，听说混得还不错，知道我在赵家庙，还顺便来看看我，还带了不少的礼物。队长，你说来了外人了，我能不跟您打招呼吗？尤其呢，他们又是嘎子营的，这玩意儿别人再说点闲话，我跳到黄河洗不清，我也得请示请示队长。啊，这么回事儿，大哥，您的师兄弟就是我的师兄弟，您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哪能不见呢？我去看看。就这样，张作相陪着张作霖，带着孙烈臣到了前院，进屋一看，这坐着二位，都是大个，长得都挺威风，年纪在35、36岁。哎，小商人的打扮。张作相一进来，这二位就站起来了。张作相一给介绍，兄弟，这就是我的师兄弟冯超、冯群。二位哥哥，这位就是保险队的大队长张作霖。还没等冯氏弟兄说话，张作霖先过来了。欢迎欢迎二位哥哥，大驾光临，我太高兴了，请坐请坐请坐，来来，准备上好的酒菜，我要请客。厨房就准备起来，张作霖呐，问寒呐，问暖呐，非常亲热呀。冯氏弟兄颇受感动，在他们以为这个张老嘎的今非昔比了，现在手下700-800人呢、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，跺一脚辽河两岸烂颤呢、你这个人不定得多狂傲呢，哪知道见个面这么亲热。所以两个人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。张作霖陪着，等吃完饭就问二位哥哥有困难没，有困难只管说话，来来，给准备500两银子。不不，我们不缺钱，拿着，代表我一点小心意，二位往后有马高凳短之处，只管跟我张某打招呼，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替二位效力。银子摆在这儿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罢了。张队长，好样的。我队长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哥俩这次到赵家庙，一方面是看望我们的好兄弟，另一方面还有一件大事前来见你啊。如果你不够朋友，不够意思，我们不说，转身我们就走。咱这一接触，